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汪西周惊魂未定之际，隐隐发现了不对，他指着水际线说： 姐，你看。 汪小青强忍惊惧，把看怪物似的目光从季作山身上挪移开来，低头一看，发现绿洲湖水的水位竟下降了将近一米还多。这时罗西自水中跃出，轻巧落地，他右手的钢缆牵着已经在吐白沫的国字脸，左手的钢缆牵着展燕巢。见到季作山的面，罗西率先抱怨： 你动用精神力怎么不早说，我差点吐在季家里。 不过他的抱怨也只是抱怨，自己出过气爽过也就不计较了。他指着水位仍在疯狂下降的湖面道： 你真该下来看看，湖底有一个洞。 池小池从机甲下来问道： 多大？ 一只成年山形虫那么大。 事实已经很清晰了，虫族不知在何时挖了一个坑，侵入了伤疤的属训场内，而他们将洞穴的出口选在了绿洲的小湖内。前来伤疤的都是缺乏战斗经验的未来军队储备成员，可以想象，如果一旦所有潜藏的虫族一起扑上，人族军队会在一年内损失一批极优秀的兵员，而这只山形虫就是用躯体来看守这条猎食之路的守门员，他应该已经在这里趴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而也应该有攻击力极强的虫族混入了作训场内。先是把山形虫潜伏地点周围的土地填上，方便它堵住洞口以水潜行，每天猎捕一些蛇野羊来给它食用，这可以从河底泥沙里掩藏的羊骨和蛇骨来判断。然而最近暑期接近，巡逻人员增多，这些虫族也不敢轻易前来，如果不是饿极了，山形虫恐怕会等到大军来时才动。直到小分队成员齐心协力将山形虫的尸身拖来，将那洞口重新堵住，处于最近处的监察人员这才驾着直升机姗姗来迟。勘察过后，李参谋本来想叫停此次行动，但很快一个女性阿尔法负责人来到现场，看到满身战火痕迹的几人，冷静宣布伤疤属训继续。李参谋略有些不安。 可是虫族。 女阿尔法平静道： 李，不要忘记，我们选拔的是战士。 他指向季作山等人。 是这样的，战士。 然而话音还没落下，两个声嘶力竭的哭求声便打断了他的话。池小池循声望去，果然是国子岭和发胶男，他们泪如雨下，恳求退出这次属训。女阿尔法隐隐有些失望。 而不是这样的人。 展燕朝好不容易找来的小队分崩离析，但他终究还是没有跟季作山他们一起走。临走前，他深深看了季作山。隔着极厚的四级玻璃，感觉还不是很深刻，只有近在咫尺，展燕朝才晓得季作山体内藏有这么庞大的能量，他过去是拥有着怎样的一座宝藏呢？展燕朝不敢再想，他怕再想下去自己会崩溃。在六点时，自总部发来的指示讯息传入了每个参与作训的成员的耳机里。 在今夜24点之前，全队合作杀掉三只虫族，每人需找到一块纳曼金属，这是今日的任务。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，军方宣布属于这群年轻孩子们的小型战争 开始了。而季作山他们已经打过一场硬仗，遇见什么也不会再怕。几人的运气不错，不到八点就找到了其余两只虫族，与那只山形虫来比，根本就算不得什么角色。然而在找纳曼金属时，几人遇上了瓶颈。无奈下，池小池说， 分头行动吧，我们今晚在 B12 去坐标，22 125处碰头，谁先到就放三发电子烟花。 战役之后，池小池已在无形中成为了队伍的核心。做出指示后，汪家姐弟顺从的点头，与罗西和池小池相背而行。直到下午4点，池小池他们这组仍是一无所获。早在3点钟时，约定的坐标处就放出了汪家姐弟的到位烟花。罗西难掩嫌弃之情， 姐，你的运气太差了，我们也分开吧。 于是他们两个也分头行动了。因为精神力损失不小，季佐山在身体里睡了过去，池小池背着手沿着一处废墟溜溜达达，试图找到用纳曼金属制作的相框或是花瓶。找了许久，他又离开了城市，找到了一处小湖泊，用探测仪找寻，却仍是一无所获。眼看着天色转黑，他索性就近从湖里捞了一条鱼上来，打算先填饱肚子再说。当紧张的气氛渐渐消弭，噼噼啪啪的燃火声响起，池小池才若有所思，笑着对零六幺说， 六老师，我好像很久没有跟你独处过了啊。 鱼并不难捉，这些鱼少见人来，把自己养得肥美无比，一条条呆头呆脑。池小池捞了一条个头中等的，回头对布鲁道， 刀。 一把锋利的短刀自他胳膊上的武器存储库中弹出，池小池接过， 再要把长点的。 布鲁依言执行，挥出一把军刀，以手握刃递给池小池。池小池熟练地用短刀抛开鱼腹，掏进腹脏，刮去鱼鳞，去湖里洗过手后，又将鱼用军刀串起，架在火上。在上个世界里，池小池把仓库里的东西买回了一半，也包括一些日常用品。先用白酒腌制片刻，再将茴香籽研磨细碎，与盐、孜然、辣椒调和，涂抹在火上的鲜鱼表面。鱼油滋滋地响着，池小池起身去附近的小林子中捡了十几个栗子样的坚果，向零六幺确认无毒后，就洗干净丢入火中。不多一会儿，一颗烤裂了口的熟栗子便从火中跳出，露出棕黄灼热的果肉。池小池很享受这段抬柴做饭的无言时间，零六幺也是。捡起栗子时，他总算开了口，声音也压得不高不低，怕吵醒疲惫的季佐山。 刘老师，我好像很久没有跟你独处过了。 零六幺笑，也学着池小池压了压嗓子。 好像是。 池小池瞥了一眼。 哦，忘了还有布鲁。 布鲁在另一侧翻着鱼，防止鱼肉烤糊，仿佛对那突然出现的酱料很感兴趣。池小池盯着跳动的火苗，随口问道， 六老师，你说我忘了，你怎么也忘了？ 别忘了，我以前也是人啊，忘事儿很正常的。 我一直觉得布鲁太智能了，你说他能不能听见我们说话？ 你要不要跟他说点什么？ 池小池认真想了想， 布鲁，我想跟你困觉。 你能不能说正经的？ 很正经啊，我跟你说，机器这玩意儿可比人讲感情。就比如说我用过的。 接下来的在鱼烤熟前，好端端的话题变成了情趣用品鉴赏大会。零六幺听得耳根发热。 你呀、啊。 对，孙老当初在剧组抓我包的时候就是这个语气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 061不大想拉开和池小池的年龄差距，辩解道： 我还年轻。 你干系统这行多少年了？ 061也说不大清楚。 总有十来年了吧。 你什么时候出的事儿？ 大概是十几岁的时候。 具体什么原因也不记得了。池小池倒是很理解。 哦，忘了也是好事儿。 鱼熟了，他撕开烤的微焦的鱼皮，白纸玉似的鱼肉腾腾冒着热气。他才上手碰了一下，手指就被热气撩了一下，烫得丝丝吸气。061立即收起所有飘荡的心绪，操纵布鲁牵起他的手，把他拉到湖边，将发红的手浸在了清凉的湖水里。池小池被这样握着手腕，突然就有点不适应了。布鲁和东飞鸿一样，都让他想到过去的某个人，话不是那么多，却总悄无声息地把一切都替他打理好。池小池觉得自己脑子要不好了，看一台机器都能看出花来。 鱼要糊了。 不急。 池小池不是没觉得奇怪，除了在第二个世界里没能见到和蝼蚁相似的人，在第一个、第三个和现在的世界里，他都见到了蝼蚁，或者说给了他蝼蚁感觉的人。他记得061在第一个世界说过，随着任务世界的不断深入，池小池要去到的世界线就会逐渐失去与原世界线的重叠性，再想遇到活着的蝼蚁就会越难。 为什么我能在多个世界里都准确地和那个世界里的蝼蚁接触？ 想到这里，池小池心里隐隐约约有了个答案。